在昨天晚上这个团契里面呢，是一个有圣经问答的环节。其中一个问题呢，就问到耶稣十二门徒里面呢有几对兄弟。你先回答吧，一共几对兄弟呢？一共两对兄弟的。我们有圣经，我们翻开路加福音第六章。路加第六章。三十四节都到咁上下咧，讲到十二门徒嘅名字，路加福音第六章啊，十四节度话，这十二个人咧有西门，耶稣又给咗名叫咧就呢个彼得，即系西门彼得啦，啊大弟子嚟噶，还有他啲兄弟安德烈，咁啊佢弟弟安德烈，即系彼得同安德烈系对兄弟啦。咁另外咧，雅各同约翰呢两个都系兄弟嚟噶，佢都系西比泰嘅儿子。咁圣经里面有两对兄弟噶。我哋卷头先将我卷去呢一个嘅有边度？呢两对兄弟咧系即系都系喺耶稣喺呢一个嘅即系。在海边来到去呼唤他们，他们两个都是四个都是做渔夫的。我们再跟着看到路加福音第八章。第八章。在十二门徒里面呢都 是跟从耶稣的，当然是。其中有三个是耶稣，我们叫他是更加的，我们 call member 来的，就是更加的跟耶稣亲近。耶稣就只是带他们三个去的。被我们看这个《路加福音》第八章，然后 到这个的五十一节，这么一下五十一节 sorry 我没记五十一节耶稣到了他的家，除了彼得、约翰、雅各、okay? 和女儿的即父母，不许别人进去。在耶稣医好这个艾露女儿的时候，就带三个的门徒入去的，一个是彼得，一个是约翰，一个是雅各。咩？两对兄弟里边咧，就带咗三个，一对兄弟嚟噶，一个就是约翰、雅各，啊，咁另一个就是彼得啦。呢个冇带边个去啊？冇带安德烈去，啊，咁啊，呢个我三个称为耶稣嘅，即系十二门徒里边咧，系其中三个咧更加嘅，即系亲近，更加去，有时一阵定带嚟三个去嘅。我睇第九章喺呢个边仲山里面廿八节嗰度讲到啊，第九章第廿八节《路加福音》呢度少者话以后咧，约伯天耶稣带住彼得、雅各，系彼得、约翰、雅各上山去祷告，正祷告嘅时候，佢变即系耶稣就变咗嘅样貌，然之后咧跟住有呢个摩西同以利亚咧嚟到去即系显现。咁嗰故事咧，里边咧净系带三个上去，就系令雅即系彼得、约翰同雅各，就冇带安德烈嘅。嗱，点解即系耶稣系即系十二个都系耶稣弟子，但系其中三个咧系更加嘅重要，好多时咧净系带佢哋三个去。咁有人问到一个问题，点解咧？点解带三个咧？啊，点解带三个？圣经冇解释到点解带即系三个里边咧，即系。为什么带三个，其他那九个有时又不带他去的？为什么？这个我其他场合只带他三个的。那有不同的解释，圣经没有解释到。那有人估计呢，会不会是三位的真神，圣父、圣子、圣灵，所以呢就 match 翻有三个呢是弟子更加的亲近一点。有人说不是，可能会不会跟变像山上面有关联呢？在变像山头的故事里面呢，耶稣显即系变咗嗰个样貌咯，然之后咧用摩西同以利亚嘅出现，咁三个人有代表性嘅，因为以摩西同以利亚，摩西代表律法，以利亚代表先知，所以摩西加以利亚等于咩旧约嘅律法加上先知，再加埋耶稣作代表新约，于是就提前咋，又有全两个代表旧约。一个代表新约，呢三个人加埋嘅话就代表全本圣经旧同新约加埋。咁既然三个话咧，呢时 match 翻咧就有三个嘅弟子咧系更加嘅重要 core member 核心嘅成员，系咪咁解释咧？咁有人系咁解嘅。 咁我知嗰啲就未必係同即係三位一體或者係舊約新約加埋有關聯。咁我諗更簡單嘅解釋，可能係揀三個最有資質嘅，啊，即係貴精，即係不貴多，你要集中嚟到去訓練都未定嚇。無論如何，原因係乜嘢，我唔能夠完全去解釋到。不過，如果你係安德烈嘅話咧，你会有什么感受呢？如果你不是有个大哥的话，其实我不是没有哥哥，即是彼得的话，你只不过是其他跟其他八个的门徒一样，都是普通的门徒，耶稣带过三个，不关我事，耶稣带三个。不过三个里面有两个是兄弟，而另一个是我哥，那就问题了，是不是你感受上，即是两个兄弟。我哥，咁我系个弟嚟噶嘛？如果好搭埋我就咩就两对兄弟嘛，咁咪 mess 多啲啦，系咪啊？佢带一对兄弟，带阿哥，而我细佬做细佬呢个咧就唔带去。如果你系你嘅话咧，你咩感受咧？啊，我谂有少少酸酸地都未定啊，点解唔带我咧？甚至可能觉得耶稣忽略咗自己都未定。安德烈这个人呢在圣经里面曝光率不高，即是不是很常提到，即是安德烈可能是一个性格比较内向的一个的门徒，没什么说好，即是发表他自己的一些的说话不是很多，不过呢我们发觉呢，似乎呢在圣经里面呢每一次提到安德烈的时候呢，总是有同一些关联的。我哋睇啦，曾经我都读经文，我话我睇个约翰福音，我都读过经文。我约翰福音第一章，吓，呢个系初次出现，即系彼得同埋安德烈嘅故事。啊，当时咧，有约翰同两个门徒浸淫。嗱，呢个约翰似系呢个施洗约翰啦，吓 ，OK。咁然之后后来咧，施洗约翰两个门徒咧就跟咗。这个就是耶稣第四十节，听见施洗约翰的话就跟从耶稣的两个人，一个就是 西门彼得兄弟安德烈，另一个是施洗约翰门徒，都跟耶稣。这个安德烈原本跟开施洗约翰，也是跟了耶稣，但是跟耶稣之后他不愿意跟，他先走到自己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尼赛亚了，尼赛亚即是意思就是基督，于是呢就将哥哥彼得就领他去见耶稣，耶稣见到这个的彼得即是安德烈哥哥之后呢，就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称为基法，基法意思呢就是彼得，那这里呢安德烈所扮演的角色是一个中介者啊，佢跟住耶稣，跟住就唔乜嘢跟，想即系有福同享啊，有好嘅即系跟从，即系耶稣跟住嘅话咧，就带埋自己嘅哥一齐去跟从耶稣。喺度伍德烈冇做啲咩好轰轰烈烈嘅嘢，只不过带哥哥去见耶稣，但系跟住彼得就跟从咗耶稣，成为后来大弟子，于是喺后来历史教会历史里面咧扮演好重要、好重要的角色。我哋睇新约圣经讲嘅都近紧彼得啦，系咪啊？彼得咁重要的人物啊，罗马跟尼不彼得大教堂啊，好厉害啊！即系天主教甚至将彼得视为系第一任嘅教宗，地位何等嘅高崇。佢弟弟咧，安德烈。冇人知，突然间问你佢做咗咩嘢，拗晒头，我哋做咗咩嘢啊？唔好知喎。但系彼得嘅出现系安德烈将佢引去见耶稣，冇安德烈未必后来有彼得嗰个嘅即系故事。所以彼得安德烈冇做啲好轰动嘅嘢，但系做嘢却非常非常嘅重要。我睇另一段嘅经文，我去睇呢一个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在这个故事里面，安德烈将他哥哥引介去见耶稣。在 约翰福音第六章的故事的里面，是耶稣在一个旷野，当时很多人跟从耶稣听耶稣的说话，但后来因为没有食物的缘故，结果就耶稣就分享五饼鱼 的故事。当时第七节都说腓力回答说，哇，没得吃啊，都连就是22银子的饼和个人个人吃点都不够啊，咁多人点食啊？当时有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话，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只是分给点人不够喎。耶稣就跟着试下五饼鱼的神迹，乜嘢神迹？个开始有乜嘢？当系个细路仔有五饼鱼，然之后耶稣就将五饼鱼就分开。但系更开始之前，呢个小朋友可能因为唔攞缘故，即系可能好激惊，手上有五饼鱼，但系都唔够分嘅咯。但唔知点解帮啲就留意到，于是将小孩子引介去见耶稣，然之后耶稣施行呢个神迹。固然小朋友拿出咁饼鱼是神迹，神迹嘅即系好重要嘅因素。这个小朋友有唔饼鱼，但系安德烈留意到，然之后将个小孩子引介耶稣，啲嘢都系呢个神迹呢个好重要嘅环节。安德烈引介小朋友去见耶稣，然之后耶稣将手上咗好少嘅嘢变成即系个好大嘅神迹，喂饱五千人，最后还剩了12个男子的食物。同第一个故事有相比的时间，有相似的地方，一个就是将他哥哥，哇，哥哥，哥哥，即是长兄，有时我们长兄是做大的嘛，不要紧啦，虽然做大的，这么重要的东西，可能哥哥未必喜欢，但都这么重要的东西，要哥哥去引介耶稣，都想要跟不跟是另一回事，但希望做我责任，将哥哥引介去见耶稣。这里将一个小朋友引教耶稣，叫做成就一个很奇妙的神迹。一个是哥哥，一个是微不足道的小朋友。我听另一个故事，在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的廿节。当时耶稣在最后一个礼拜里面，耶稣骑路进耶路撒冷，已经是最后一个礼拜的时间。在第二十节那里说，约翰福音第十二章，那时上来过节礼拜的人有几个希利利人，就是希利人，他们来见加利利的 来见加利利伯赛大的腓力，求他说，先生，我们愿意去见耶稣。好奇怪，他们这班希利利人去找腓力，他想见耶稣，但是腓力不知道什么缘故，并没有将这班希利利人带去找耶稣，反而去告诉安德烈，原因不明，但很明显这个行动比较怪。安德烈没有找第二个人再转介了，安德烈同腓力去告诉耶稣，然后将这班的人引介去见耶稣。这个故事里面，以前来讲，希利利人即系希利人咧，系可以学问嘅人嚟嘅。一般嚟讲，即系希利系一个好崇尚知识、好多即系哲学嘅一个嘅民族。所以希利人嘅背后嘅含义就系呢个可以学问嘅人。咁佢哋可能因为唔一定追求宗教，可能追求学问，去想同耶稣嚟到去做呢个嘅讨论。但无论如何，安德烈喺个过程里边咧，系扮演紧同一个角色，就系咧转介者角色啊。哇，海学问啊！佢哋想见耶稣，喂，唔使耶稣同我讲啦，佢唔会啊！佢同佢引介佢哋去见耶稣，由耶稣去处理答辩佢哋嗰个嘅问题。喺呢三个个案里边，一个系引介哥哥，一个引介小朋友，一个系引介有学问嘅人去揾即系耶稣。安德烈嘅性格啊，比较内向，唔好善识表达。可能佢未必一个识讲福音嘅人啊，话去同人传福音，哇，点讲啊？唔识讲喎吓，佢未必识讲，但系耶稣识讲，佢唔识，耶稣所以要引介人去见 耶稣。安德烈是一个小人物，所做的不是一个轰烈的事情，但安德烈在新约圣经里面会扮演一个很重要的中介者的转介者一个角色。其实这个很重要的就是一个个人报道的一个典范，个人报道典范，就是我们叫个人报道，或者叫做友情报道，就是认识的，特别哥哥啦，近界见耶稣。所以都是一个人另一个人去见耶稣，是一个个人报道典范，是一个友情报道典范，一另一报道的典范。所以呢，有时候呢，我初信主的时候，很多年前就已经开始听个运动叫安德烈运动，有些教会推行安德烈运动。我听说什么叫安德烈运动呢？原来安德烈运动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个人报道，一类的运动又称为安德烈运动，是鼓励弟兄姊妹去引领人回教会，引领回报道会，或者引领回崇拜的一个的运动。重点是印界只有特别是认识的朋友亲戚朋友来到去认识主耶稣，人人传福音。我以前是未爱牧之前是圈浩荣传道，后来我牧师是圈浩荣牧师。我其实都一直都觉得这个这 term 是有问题，不知道你说我有什么问题。以前做传道呢，做什么的？传道的，就是传福音的。被爱牧之后呢，做什么？做牧师。牧师什么意思？就是牧羊的。明白意思？个 term 不同了的。那有时候呢，其实这个 term 首先不是源于圣经的。或者我不是说推翻很多年前呢，究竟爱牧是不啱，千万不是意思啊，就是不错解我的意思。但那个至于背后的有些东西容易会 mistake 的。当个传道人，传道就是传福音。但被爱慕之后呢，做牧师专职做什么？牧羊。那么重心传福音嘛。那其实无论是传道无论是牧师都要什么？要传福音。要什么？要牧羊。就不是因为有名称叫传道就做传道。牧师就做牧羊，就不用做 传福音工作。这个是容易有混淆的。教牧、牧师、传道都要传福音。所以同一样原理，平安堂原先有基教部啊，有啦，有传道部的。哦，总务部负责总务的，传道部负责什么的？传道的。你是传道部的？不是。那什么传福音啊？不是。哪个传福音啊？牧师传道传福音，传道部传福音，啱唔啱啊？当然唔啱。传道部即系做统筹，边个传福音啊？人人传福音，人人有责任去传扬福音。主耶稣喺即系临终之前咗俾个大使命，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作我的门徒。边个你们啊？边个你们啊？边个？所有信徒，所有信徒都耶稣都交代俾我哋大使命，要传扬福音。唔系边个责任？唔系教牧嘅责任，唔系传道部责任，系每一个信徒嘅责任去传扬福音。所以留意咧，即系好熟圣经嘅话咧，留意到新约里面提到好多信徒恩赐，有教导嘅，有栽培嘅，有管钱嘅恩赐嘅，好多恩赐。但系冇提到咩咧？报道恩赐嘅，即系传福音。就系呢个信徒咧，犀利有传福音恩赐，冇点提到噶。为什么不同传福音恩赐？哦，如果有传福音恩赐的话，对不起牧师，我们可以派我去做膳食，你可以派我去管钱，你可以派我去做主学老师，不过我不会传福音的，因为我没有传福音的恩赐。你这么说的时候，就跟圣经都说就又违背了，因为圣经没有讲到传福音是一种恩赐，有恩赐就传福音，没有恩赐就不传福音。简单来讲，神给每一个信徒都有传福音的责任和这个的恩赐。哇，不但你不懂讲，起码你讲两样东西就已经懂得传福音了，不用讲很多。第一样东西，得到见证。第二什么？信仰带给你的帮助。你只能够跟你的亲朋讲到这两样东西，就已经可以传福音了。咁你话 得救见证啊！我唔知点样得救嘅，我咪唔死啦！呢啲唔知点救，讲唔到啦。信仰边个帮助？冇乜帮助，谂唔到咩帮助，咁又弊啦。当你讲唔到自己点得救，又唔知道信仰俾你咩帮助嘅话，其实你应该再信耶稣，再浸过。呢啲问题，你信仰应该俾我哋每日有帮助。你应该同我讲到得救点解你信耶稣？唔好知，唔识讲，咁就真系有问题。弟兄姊妹，作为信徒，特别想耐多耐少少嘅咧，真系应该随时随地讲到自己点解会得救，然之后即系又讲到呢个信仰俾你咩帮助？你所以仍然系基督徒，你冇放呢个信仰，系因为信仰俾你有帮助。讲唔到嘅就系有问题。信唔信随得你，有时你同你嘅亲戚朋友讲你得个见证，讲信仰俾你嘅帮助，嗰个果效远远大过一个牧师。你同我讲福音啊，你哦圈到名牧师啊，牧师梗系传福音噶啦，即系会对号入座一套嘢。但系你唔系牧师，你系个朋友，一个亲戚。你跟他说，你的同事跟他说，是他要求认识的，那个果效有时远远多过一个牧师传道所能够说的东西。弟兄姊妹，让我们人人传福音，不是哪个传福音，人人都需要去传福音。这个是 我们每一个信徒一个的责任。保罗用一个 term 来形容福音，什么形容福音啊？福音是个什么？一个欠人的债。那时我们不要明白罗马书说欠人的债，欠人的债不是吗？今次同一班弟兄姊妹去以色列旅行，他们先留在耶路撒冷，我去加利利，我们先会合。有时候呢，其中有姐妹呢就说呢，一定要试一试这个扎巴基附近那个石榴汁，超正，又便宜又正。我试过真的又便宜又正，真的。不过可惜温哥华没那么便宜靓正的石榴汁喝。哇，试过。姐妹试过，我弟兄试过，那石榴汁真的煎炸的，又好味又便宜。许牧师同许牧师会合之后，梗系醒许牧师饮啖啦。试过然之后，哇，好介绍，好嘢。相反，佢冇讲到，如果冇讲到，咁下昼分享会，分享会嘅时候，如果某姊妹话：，哇，我喺飞机食嗰边石榴汁又平又靓又正，你估我咩面色啦？你而家先讲，唔系嘛？你不是吗？有先讲有好嘢就介绍，你不讲，我觉得你欠咗我。你争用，你冇讲到要讲嘅嘢，呢系小事，可能仲要啲大事啲嘅，大事啲嘅。如果我有个病，你又曾经有个病，你个病因为某个名医嘅缘故医好咗，我有呢个病，你知道。你不介绍我认识那个医生，像我觉得你欠了我。虽然我不是因为你，我不是被你整死的，不过我的死间接都跟你有你的关联。为什么你不讲啫？这个是什么？你欠了我。为什么不介绍给我你都认识？弟兄姊妹，有些事我们真的需要 去关心，有些事我们要向我们亲贫付福音的债，我们不说我们是欠了我们。不要觉得不关我的事，他的事，他有不有时候就关我什么事，他要不要关我什么事。如果我用一个事不关己己不劳心的态度的时间，其实可以很危险。那环保温哥华咁多雨水，嗰地方冇雨水，关乜嘢事啫？温哥华咁靓，冇乜污染，第二个地方污染关乜嘢事啫？当你咁睇嘅时间， 最后受影响的仍都是我们。我讲一个例子，好像火车，很长的火车，前面是贵车厢，后面是平车厢。贵车厢的人知道后面平车厢很厚很厚很厚的车厢里面着火，全都翻转头，后面着火喎，关我咩事？因为贵车厢后面平车厢有火，关我咩事啫？你想唔到火系蔓延噶嘛？蔓延噶嘛？事不关己，己不劳心，可以系一个好危险嘅一个态度。今次去以色列嘅时候咧，有机会咧去以色列大屠杀馆，大屠杀馆，你落去一同同我班平安堂弟兄姊妹去睇个大以色列屠杀馆。其中睇了一句笑话，那个笑话我已经都睇过噶啦。不过喺大屠杀馆里面睇个笑话咧，有另一个嘅感觉。那个笑话系咁，听听冇唔该。系啦，咁咁呢句笑话，其中即系一个 post 咁整出嚟，系一个著名嘅一个嘅德国嘅牧师讲嘅。First it came for the communists, and they did not see up because I was not a communist。即系咧，佢嚟捉共产党员。我冇讲嘢啊！我冇帮佢讲嘢，因为我都唔系共产党员，讲咩事啫？佢捉唔得共产党员啫嘛。佢嚟捉犹太人 ，I did not speak up because I was not a Jew。佢嚟捉犹太人，我唔可以讲嘢啊！捉咪捉咯，我唔系犹太人，又唔系捉我，关我咩事啫 ？They came for the Catholics。I did not speak up because I was a Protestant。佢嚟捉天主教徒，咁我关我咩事啫？我冇为佢讲嘢啊！因为我不是天主教徒，我有基督徒。Then they came for me, and by that time, no one was left to speak up。最后佢嚟捉我，冇人帮我讲笑话，因为其他人捉晒啦。呢个笑话，唔该。我睇，依然都睇到呢个笑话，呢段笑话。咁你喺流失馆里面再睇翻个时间，好深感受。有啲人受苦受害，关我咩事啫？但当我们不理会的时候，后果最后我们会受到牵连。中国有说话好，中国有说话，要稍微即系认识中国文化先听我说话。信咩？信望，跟住会咩啊？信望就似寒，哇，好难解噶，即系点解啊？即是你咁冇咗个唇嘅话咧，你个齿就会咩咧？就会冻噶啦。呢个系好简单嘅影响，因为互相去关联嘅。多啲关心世事，因为唔系同你冇关联嘅嘢系有关联嘅嘢嚟。我今日喺主学都讲过呢样嘢。当你唔打开新闻，唔理时事，唔听新闻，唔听即系睇报纸嘅话。这个世界仍然美好，温哥华仍然是 beautiful， 很漂亮的温哥华 ，B 站仍然 beautiful， British Columbia 每天真好。但系打报章嘅时候，我发觉哇，巴黎即系好多个暴乱，啊，伊斯兰教，伊斯兰国杀咗，即系喺度出嚟，巴黎里面好多嘅伤亡。当我睇嘅时间，我发觉。可能我哋觉得好远好远好远嘅事，但其实弟兄姊妹，我哋谂真嘅时间，今日发生喺巴黎嘅事情，可能发生喺温哥华都可以嘅。如果我哋完全唔去理会呢件事情嘅时候，咁我哋可以做啲咩嘢？最简单就系祷告，我附近祷告吓，唔好以为今日喺巴黎，即系自杀式，即是屠杀的人是来自外面的，有些根本是巴黎在法国成长的人。为什么他们在巴黎会受外面影响？大家都知道伊斯兰国是透过电脑来到去洗脑的，这样受电脑就任何地方都可以。可能你隔人屋那个看来正常的男孩子慢慢被人洗脑，希望不会，就是可能连你家都有一个不知道什么方式被洗脑的人。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祷告。我常常觉得现代人是退化的，有些人退化的，退化就是在电脑的面前，在网络面前 被分途，不想嘢，结果是非不分，做出一啲我唔明白你都唔会明嘅嘢，退化，唔谂，唔识分是非黑白。弟兄姊妹，用嚟祷告，更加用我哋传福音，传福音。隔篱嗰个拆烂孩子，那个小朋友喺度被洗脑，或者会被洗脑，最能够帮助到佢嘅系主耶稣基督。多一个基督徒，就少一个被洗脑嘅人，因为佢明白真理，佢明白是非黑白。用我哋祷告，用我哋传福音，用呢个世界更加符合神嘅心意。我哋提过咧，做一个 MAD 嘅人 ，MAD 英文系咩咩咩啊？系傻人，但 MAD 前者系 make a difference， 做一个因世界因为你嘅缘故变得更好嘅一个人。你对你嘅朋友、对你嘅亲属系有责任，系有责任。昨日咧又好凄凉啦，我细女翻港做嘢，未知道泪洒机场嘅，但系都系好伤感嘅一件嘅事情。咁啊，细女翻港做一年嘢，但系之后会唔会继续留香港唔知。咁啊，信完佢之后，个细女又翻去做嘢啦，个大女又嫁咗啦，都要见面嘅，但系会见少啲啦。当我信完个女。我行慢少少，我睇到行前面多快少少，慢慢少少。我睇住我太太嘅背影，然之后就谂，细女翻香港，但系你嫁咗，少见面咗啦。前面呢个我太太，我又陪得几耐咧？佢又陪到几耐咧？生离死别。你怎样爱情，你怎样密切关系，都不能够胜过生离死别。一切的关系都是暂时的。两个反省，第一个，既然生命短暂，就要活在今天，做应该做的事，爱所应该爱的人。第二，信仰有永生。我不能够未必即永远陪伴我太太，我太太永远陪伴我，但是大家都信耶稣，我有永生的盼望。生命终结是另一个新的一页的开始。新一页里面圣经告诉我们，不是我说，是圣经说，上帝说，新天新地，不再有哭泣，不再有生离死别，不会再有死亡，是永远的。这个成为我们的盼望，盼望。弟兄姊妹，我嚟紧嘅报道会暴风人心呢、这个 term， 你知唔知嚟边度噶？边个先讲暴风噶？即系唔系暴风，即系唔系 storm 啊？即系唔系暴风雨？暴风系指即系边个先讲暴风嘅 term 噶？传道书虚空嘅虚空，暴风嘅暴风啊！喺度即系唔系做广告。但是真的弟兄姊妹，我们珍惜每一个传福音的机会。我们未必懂讲福音，我们未必有可能讲福音，但对方不信。但起码我们如果有罗牧师懂讲福音，有这个布鲁斯懂福音，我们带引领他们来听这个的福音。哇，跟我没关系，信不信耶稣关我什么事？关即是他们亲朋，你的朋友，你将来我对他做的最好的事，就是能够引介他认识主耶稣福音。不行，我带他们报道会，我带他两次，我带他三次，我带他四次，他都未信耶稣，他不会信的了。你试过失败，你觉得不会的。还有一样东西，就是天气转寒嘛，天寒地冻不啱时候啊，天寒地冻他不会来的。出面哇！你成日咁多落叶又冻，唔会嚟嘅。 希望今次你翻去呢个礼拜背经背多熟少少。圣经话咩话？无论咩话，无论得事不得事，我要传，即系都要传福音。你唔好理嗰个时间啱唔啱，神有佢时间。你经历过，我谂我都经历过。有啲人信耶稣系好，我哋想象唔到个时间佢信耶稣，或者有时系我哋选咗好耐，佢都唔信耶稣，但最后佢信耶稣嘅故事，我谂你听过，我都听过。因为平安堂都有乜例子，但系唔好灰心去传扬福音。佢唔会信，佢系都唔会，佢唔会信噶啦。喂，你唔系上帝，你点知佢哋唔信啫？佢以前唔信，我唔等于今时当今时都唔信。你唔系上帝啊！有时我哋咧，即系如果你觉得系噶，佢哋唔会，佢哋唔会信噶啦啊！咁你就恭喜你，你上咗榜，上咩榜啊？你将自己视为上帝，你将自己封神，我哋嗌呢叫咩嘢？叫封神榜。你将自己封到神，你就上帝啦。佢唔会信嘅。你知我哋唔系上帝，有佢嘅时间，上帝有佢作为。最重要咁，更重要嘅就系、是，无论佢信唔信，你带翻保罗会，无论佢信又唔信，有佢神有时间。更重要就系你尽咗你嘅责任。突然间谂一个唔好嘅例子，都讲埋啦。好似比拉多，比拉多做嗰样咩嘢啊？洗手嗰句，你哋钉耶稣同冇关嘅，应该唔系好例子。但总之，呢个信唔信耶稣，我已经做责任带佢翻百老汇。佢有机会接到福音，佢唔信，钉同我已经冇关啦。我已经尽到我嘅责任，对唔系一次啦，系嘛？即系继续去，即系机会，尽量去带人翻百老汇，尽到我嘅责任。信佢出，既然信耶稣，喂，一世都唔信耶稣，但我已经尽咗我哋当尽嘅责任。你点能够保证暴风人生嗰一晚可能系改变你亲戚、改变你朋友嘅一个晚上呢？你点能够肯定唔会发生？危机危中有机，巴黎事件有可能会是一个人信耶稣的契机来的。这个世界很乱的，看场波，听音乐，跟着被人射低了。原来不是发生在很遥远的北罗国家，不是中东，大城市巴黎。生命可以这么脆弱，在这么脆弱里面，哪里找到安稳，哪里里面找到平安。平安何处寻？危中有机，乱世当中，可能亦都系人愿意开拓心怀去思想福音嘅一个契机。同心祷告，真爱主，我哋见唔到欧洲，见唔到巴黎。欧洲曾经系基督教起源地，基督教曾经是真系基督教，真系马丁路德开始改教的地方。但今日的欧洲远离你，很多人已不再相信上帝，不再相信耶稣。而今日欧洲面对很大的危机困局，无论他们接不接收难民，都是两难之间。现在他们又面对随时会被恐怖袭击的危险，在人心惶惶无平安的时候，神啊，求你让人能够去转眼仰望一位安定在天的上帝，在你里面找到平安，在危当中让人找到机会，让人让在很困难的里面找到重返信仰的契机，在我们远处好像很遥远的地方温哥华的信徒帮助我们，让我们纪念远方地方的需要，也都为了我们周围的人 原来危机可以发生在周围，被洗脑的可以发生在周围，我们亲朋的当中，让我们尽福音的债来到同人传福音，再去将我们接下来世的牧师为我们所主讲的暴风人生活会仰望，神啊，你帮我们尝试去邀请我们的朋友亲朋友去参与，我们未试过，我们不知道行不行，但我们尽了我们的责任，你会保守，谋事在人，成事在我们的上帝，将另一部的会仰望交托，神啊，求你成就大事，同心祷告奉耶稣的名字祈求，阿们。 唱一首诗歌来回应《生命圣诗》247首，藉我赐恩福，我们一连唱三节。预备， 在尘世生命崎岖道路上，多少人困倦悲伤，黑暗满布快把真光照亮，是忧伤这边欢畅，借我赐恩福，借我赐恩福，借我生命长住去听我歌，知我知恩福，知他恩得高，谁说耶稣基督慈爱故事，谁说他舍最大难，别人信主要请你去见证，神会使刻章明达，借我赐恩福，借我赐恩福，借我生命长处。Two